攻读编年记上第23章。达味年老，数数将满，遂立自己的儿子撒罗满为以色列王。他召集了以色列所有的领袖、司祭和利未人。利未人自30岁以上者，所有的男子都一统计了，人数共计38000。其中从事监督上主殿宇工作的有24000，长官和判官有6000，守卫的有4000，用达味所制的乐器赞颂上主的有4000。达味按照类位的儿子格尔雄、克哈特和莫拉黎，将他们编成班次，属格尔雄的有拉当和石米，拉当的子孙为首的是耶希尔，其次是德堂和约厄尔，共3人。石米的子孙舍罗米特、哈奇尔和哈郎，共3人。这些都是拉当家族的族长。石米的子孙亚哈特、齐扎、以乌士和贝里亚，这4人都是石米的子孙，为首的是亚哈特，齐斋次之。以乌士和贝里亚子孙不多，所以算为一个家族，归为一般。可哈特的子孙阿莫兰、以兹哈尔、赫贝隆和乌齐尔，共4人。阿莫兰的儿子亚郎和梅瑟，亚郎与其子孙应分别出来，守住圣梅至圣洁的人，直到永远，在天主面前焚香侍奉他，以他的名为人祝福，直到永远。至于天主的人梅瑟，他的子孙各于类位支派，梅瑟的儿子格尔雄和厄里厄泽尔，格尔雄的子孙为首的是舒巴尔，厄里厄泽尔的子孙为首的是厄哈比亚。厄里厄泽尔没有别的儿子，但勒哈比亚儿子众多。伊兹哈尔的子孙为首的是舍罗米特，赫贝隆的子孙为首的是伊利亚，四为阿玛尼亚，三为亚哈齐尔，四为雅克穆罕。乌齐尔的子孙为首的是米迦，其次是伊什雅。穆拉黎的子孙马赫里和穆史，马赫里的子孙厄雷阿扎尔和克士。厄雷阿扎尔死了，没有儿子，只有女儿，因此克士的儿子替他们的堂兄弟娶了他们为妻。穆史的子孙马赫里、厄德尔和耶里摩特，共3人。这些人按他们的家族都是类位的子孙，都是20岁以上，一一报名登记，在上主殿内担任职务的首领。因为达味曾想，上主以色列的天主既使自己的百姓获得安宁，自己又永远定居在耶路撒冷，利未人就无需再抬会幕及其中应用的一切器具。为此，按达味最后的吩咐，利未子孙应由20岁开始登记。他们的任务是在上主殿内供职，辅助亚郎的子孙管理庭院及厢房，洗净所有的圣物，并担任天主圣殿中的各种工作。又管理供饼、素祭细面，或用盘烤，或用油抹的无效饼，以及各种度量衡。每日早晚应前去称谢赞颂上主，每逢安息日、月朔及节日，向上主献各种全燔祭食，应常按规定的数目到上主面前。应负责照顾会幕及圣所，并照顾他们在上主殿内供职的弟兄、亚郎的子孙。